周边没有地铁。然后另外呢，他又在看那个海淀泰州雾部不是也有限定房吗？他觉得朋友跟他说这个是海淀又不错，这个应该怎么选。然后我就跟阿姨分析一下，就是综合您的考虑，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他买北极家的那个区域，因为这个区域呢，一是生活配套虽然说不是那么新，但是够用，比如像王府医院这些都是成熟的。第二就是本身楼盘自己又带养老社区，这是一个好的。然后呢，所以就这么推荐给阿姨。反正咱们北京的买房人呢，就是这几个需求。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关于养老住宅的一些事儿哈。以后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说。大家呢，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本周六和下周六的活动，您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或者在公众号上直接留言啊，把您的姓名、电话啊几个人告诉我们就可以了。那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哈。我们明天再见。 10月19号意味着我们重阳节买羊奶粉送羊奶粉再送亚麻籽油的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是的，只剩到今明两天的时间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优惠，需要的朋友，想要加订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一盒是300克，不要258元一盒，只要99，成功订购6盒再送一盒，7盒只要594。而且呢，本次重阳节还要再送一瓶惠宁亚麻籽油。 没错，让您喝好奶吃好油，这样的优惠一推出啊，很多老会员都特别喜欢，因为又降价了，送的又实在，家家都要用油，而且富含了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的亚麻籽油，可以说是油中贵族了。我们这一次直接免费赠送，机会非常难得，活动只有5天的时间，青岛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手机尾号5847的朋友说，羊奶我都喝了1年的时间了，之前做过一次肠胃手术，后来吃东西啊很挑剔，这羊奶呢喝下去整个人都很舒服，所以我一直在坚持。6477的朋友说，500多块钱喝3个半月的羊奶，再加送一瓶这么好的油，这个价格真的是不高，我们老人啊就希望身体能好。 对，羊奶呢是99块钱一盒，今天买6盒送一盒，这每盒又便宜了15块钱。而且呢，重阳节还有一瓶非常适合老年人来食用的亚麻籽油免费赠送。可能啊，我们这么多年食用油的变革，很多朋友呢都知道，亚麻籽油是更健康、更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油。但是呢，如果去超市的话，这一小瓶大概就得好几十、上百块钱。您啊，有可能是舍不得，但是今天免费送、免费得的机会，就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的羊奶，现在只要99，订购6盒，整个秋冬的量只要594，带回家的却是7盒，还有一瓶状元之乡亚麻籽油免费赠送。电话现在全面占线了，已经通话的缩短时间，没有打进来的继续加油，4007106108 4007106108，优惠只此一次，一旦错过了今天明天，活动就全面停止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打进电话送货到家，验货满意您再付款，4007106108 4007106108，给身体的健康做3个半月的投资，今天只要594，还有一瓶黄金好油免费赠送，活动仅在今天明天，仅在最后的20秒钟，4007106108 4007106108。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